好，我是金丽李杏妮，在我的家乡青山听九八八，只要有开 FM 九九点九就是啦。 夜深人静，戴住耳机听紧节目嘅你，有冇感觉到佢哋就喺你身边啊？一个同你分享奇异怪事的节目，其中可能是你的经历。还没听过之前的内容，听完这一集再翻听其他同样诡异的故事。这一期同你讲下凶宅的故事。屋里有个鬼新娘。这个是发生在台湾的一个网络故事。租屋的时候没问清楚，不小心租了间有问题的屋，都确实几头痛的。阿健在城市找到一份搬运的工作，打算租一间一房小单位住。经过中介的介绍，找到一间平靓正的公寓。当他拿着行李入到电梯，和在电梯里面的几个八卦师奶就问阿健住在哪一个单位呢？哦，我刚刚租了12楼 E 座，今日搬入来。阿健一讲完，班师奶即时面色一沉，不敢出声。到了12楼，阿健出电梯的时候，其中一个师奶忍不住讲了一句，你小心点啊，有什么事好快点走啦。其他师奶就快快按掣，希望部电梯快快地离开这一层。建租的这间屋就在走廊的最后一间，走廊阴阴暗暗，阿健还埋怨为什么管理处没换走廊灯，不知道是不是间屋太久没人住，门锁好像生了锈感，阿健用了很久的时间才开到道门。入到间屋，阿健眼前一亮，间屋非常奇丽，睇落仲好新净添。墙壁上面仲有上一手租户留低嘅结婚装饰品。中介话之前嘅租户系一对新婚夫妇，睇嚟中介系冇讲大话，只不过佢系冇讲晒要讲嘅说话啫。阿健放低行李之后，好自然嘅就行去打开窗帘啦。但系同开门一样，个窗帘好似俾某啲嘢棘住咁，拉极都拉唔开。阿健用尽力，窗帘都俾佢扯烂埋。突然阿健被身后嘅声吓咗一下，点解个玻璃杯无端端会爆嘅？阿健赶快执走啲玻璃碎，之后就落楼食饭啦。阿健喝到醉醉地回到家，凉都不冲，就直接瘫在床上睡觉。不过没几耐，阿健突然感觉到胃好不舒服而砸醒，他即刻走到厕所，跟住就不停地呕，差不多将成日吃过的东西都呕晒出来。呕完，阿健已经攰到瘫坐在地下。突然阿健感觉到有阵凉风在颈后面吹过，还隐约听到一个女仔的喊声。阿健知道间屋应该是有鬼。厕所块镜慢慢浮现几个字，屋是我的，快点离开。阿健冲出厕所望向窗口的时候，下午不小心扯烂的窗帘竟然完好无缺地挂在窗口上。阿健想离开间屋，但想到初到城市已经用了一大笔钱交屋租， 身上已经没有多余的钱，唯有顶硬上啦。过了今晚，听日再找个中介攞翻啲钱先得。阿健唯有瞓翻上床，大被冚过头，但系成晚间屋不停咁传出怪声，搞到佢都瞓唔到。终于挨到朝早，阿健拖住行李冲到中介嘅办公室，大声嘅闹个中介：收我咁多钱租间空宅俾我，换我间屋俾我啊！阿健嬲到想打嗰个中介，个中介不停咁道歉，但系就指住墙上面嘅价钱表：陈生，你嘅预算系冇还屋啊，连租间房都难啊！阿健睇一睇，系、哦、租间房嘅价钱都仲贵过自己租嘅呢一间屋。中介话：如果你真系唔要租嘅，我俾翻钱你，你揾另一个中介啦。你得咁少钱，我真系帮唔到你噶。阿健谂一谂，我有嘅钱肯定唔够租过另一间屋啦。虽然系有鬼，但系间屋咁干净舒服，又咁平、啊。我以前喺乡下唔作都做过啦，惊咩鬼啫？就咁，阿健决定继续住落去。不过佢就要求中介将间屋发生过嘅事原原本本咁讲俾佢知。原来呢一间屋一年前被一对情侣租咗落嚟，准备结婚之后住嘅。间屋装修好之后，有一晚准新娘因为要布置间屋，所以留到好夜。而准新郎因为出咗国公干，就冇陪佢。当晚间屋就入贼，个贼见到准新娘颈上面条链，想抢过嚟。喺争执中，个贼错手打死准新娘，就咁间屋就变成空宅，一直都冇人敢卖，又或者租。阿健翻到屋企，对住屋内四角摆一摆，之后就出去开工。夜晚同班同事饮完酒翻到屋企就大觉瞓。当晚阿健冇俾怪声吵醒，不过就发咗个奇怪嘅梦。阿健梦见到自己坐喺梳化，门口企住一个着住一件好靓嘅婚纱嘅女仔。个女仔行到阿健面前，喊住同阿健讲：我求下你啊，你唔好住呢度好吗？呢度系我同男朋友结婚后住嘅屋嚟噶，我等紧佢翻嚟啊。但系你知道你男朋友唔会翻嚟同你结婚噶、哦。阿健小心翼翼咁讲：佢会噶，我哋下个礼拜就会行礼，佢已经派咗机票翻嚟噶。准新娘讲完就喊咗出嚟。阿健意识到个准新娘仲停留喺出事之前嘅记忆，佢系惊其他人会抢走佢间屋，所以一直骚扰其他入住嘅人。睇住个女鬼一直喺度喊，阿健心软，答应第二日就会搬走。个女鬼转喊为笑，一直对住阿健讲多谢，之后就消失咗。阿健醒咗，见到窗帘打开，屋外温暖嘅阳光照亮成间屋。阿健打咗个电话俾老板，老板答应安排佢去公司宿舍住。阿健之后再打电话俾中介，同佢讲：间屋我会一直租落去。阿健决定唔要再俾其他人骚扰个准新娘，喺屋度等待佢嘅男朋友归来嘅一日。 九八八，坚持好音乐好内容。你好，我是 Ribbon 黄若曦。